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系最后一节奇异档案， 系啦，咁啊，最后一节咯，即系点啊？我哋有咩讲解啊？嘛， 啱啱就讲起童身啦，咁、其实鱼仔都本身有童身嘅，咁啊可以讲下你本身。 叫佢而家可以即刻离了添，佢让一让位先。 唔系嗰阵时，一开头我接触咧就系去同一啲朋友去打坐，咁其实系即系有个师傅喺度啦，咁我都系即系叫我哋呼。观呼吸嘅啫，静咁佢就会念一啲咒语，一啲请神嘅咒语啊，一啲一开头我唔知嘅，即系我因为我唔系好识嘅。 嗰啲师傅都系泰国， 佢喺泰国 都系泰国 出完家再还俗变咗阿赞，咁就 即系佢香港人嚟嘅，佢就都用嗰啲话噶啦。 佢香港人，不过佢念巴利文啲经文嘅。一开头就冇乜嘢嘅，一开头就有啲摇动咁咯，即系咁前后有啲咁样旋转咁样，咁就去多几次，咁你有感觉，你梗系会啊又再去咯， 慢慢又加啦， 试下先咁样，咁啊开始有唔同，自己个身咧好似有啲嘢系入咗去，你会知道，但系嗰种感觉好难形容。即系好似有少麻痹啊， 有少发麻啊， 有啲打冷震嗰啲感觉 啊， 所以话分唔到。头先你嗰节话分到咩阴同定阳同都分唔到嘅，因为大神定系阴即系鬼嗰种分唔到，因为其实上身嗰个灵动咧系 感觉差唔多， 系好似嘅。 咁就开始有啲动作自己做出嚟。咁嗰阵时因为我唔系认知好多，咁个因为个心理系唔会谂噶嘛，你根本由头到尾都 冇见过最纯噶啦，即系冇乜。模仿性嘅最好噶， 因为你都唔知道，原来会有咁嘅反应噶。咁我谂住嚟坐一下静下，咁我瞓下觉，谂住个心智会即系清静啲咁。我突然之间做乜？我自己做动作嘅，放松个人之后，跟住就开始一开头又指定几个嘅，跟住突然之间就开始会出出入入，会有啲唔同动作啊，唔同嘅感觉。其实每个有唔同嘅感觉嘅， 系 有啲可能咧 细分到啊， 系啦，有啲你会觉得啊，好似好威严嘅，有啲可能你觉得佢好似一啲动物嘅神灵咁样嘅，你会 feel 到，即系佢系我唔识形容啦，总之系有啲咁嘅感觉，即系佢有啲咧就系好平和嘅。即系可能喺度整下啲须啊，有啲就可能咁样一个动作啊。 我打一次你少少即系鱼仔，你讲话好威严咧，真系吓亲我啊！嗰次咧，佢又系喺度，我就是、我请收徒弟拜神咧，你就牵动到你嘅童身啦、所以当时咧，我佢喺企喺我附近，又我请紧神嗰时，我听到佢嗰个呼吸好似有啲 咦 呀呀啦，我心嗰时佢会咬落嚟啊？咩咦呀咩咁啊？我都有啲睄下佢又睄唔晒咁样，咁我咧后来我请完神啦，拜完神咧，咁我就要化宝啦，一化宝一拧转身咧，佢仲企喺度，因为佢又翻咁高大咧，啱啱我经过佢身边，我一拧转身就一突，因为真系撞到佢嘛，佢走 半神咁样企咗喺度， 咁佢跟住我。佢系散紧噶啦，但系未散晒。佢嗰张仲咁样，佢高我嘛。因为佢首先佢唔系想望我嘅，佢本身个姿势已经系耷咗少少头咁样嘅。我心谂哇，好惊喎！喺侧边佢咁好似好凶狠下喎。 同埋系曲脚咯，曲咗脚噶啦，我已经。 而家佢讲话喂，有啲好似好威严、好凶相咁啊！真系我见过啦， 因为有唔同，其实有啲好似战神啊、哈鲁曼嗰啲系会猛烈啲嘅。咁嗰阵时其实我自己冇得控制嘅，即系总之佢念乜嘢，请咩嚟我。接通咗个 channel 就嚟啦，系啦， 咁又我放松， 佢 又自己嚟啦，咁啊过咗一排，哦冇接触咯，咁因为听啲人讲啦，又系听啲人喺度讲啦，即系话喂你咁样，哇乱咁嚟，可能一阵间你会走火入魔噶，你又唔知，咁又开始变翻 尽量平静啲啊， 系啦，咁我唔上去啦，自己净系观呼吸。 即系斋禅坐咁啊算啦咁样，咁就直到我开始，诶，我身体唔舒服咯，咁就认识到希尼咁样，咁我一开头 医生嚟嘅咩？ 唔系，即系又系一班朋友，诶介绍介绍，诶原来你有啲咁嘅经历，因为其实好多我哋系搵唔到人沟通啊， 系， 即系你同平普通人讲，你话你扮嘢啦，一系就扮嘢啦，咁谂傻咗啦，好多人唔会相信呢样嘢。咁啊，我沟通到诶有啲咁嘅人，我出去啊当系，其实我系纯粹系想啊见识下啊睇下佢真定假嘅先咁样。 纯粹见识下， 因为我哋初头我未认识佢啦，咁知道佢话即系。佢开头咧认识佢好似病怪咁样噶，面青啊，饮嘢饮暖水啊，食清淡嘢，佢系咁样。 系咩？点解佢人？ 因为嗰阵时话佢 好少中意食呢啲， 心口嗰啲会痛。 即系我嗰阵时系真系身体唔舒服。 系啦，佢真系心 口痛又冇睇医生嘅， 系有睇，但系就冇乜嘢特别原因。 咁你会怀疑已经中咗咩钉杠啊，插住晒啊？ 有嗰阵时有怀疑噶， 有 怀疑。 师傅即刻乘机又话中咗针啊、钉啊咁噶嘛？ 有怀疑嘅，咁即刻有揾师傅。嗰啲嘅，咁啲师傅又话：， 哇，有嘢啊你！ 唔系，啲师傅话你冇嘢。 哦，咁都有啲 师傅， 有啲有专业高手，有啲得闲， 你要睇医生，帮唔到你。 你系心理上啫。 咁就咁啱识咗佢一个朋友，大家都系咁嘅，啊，有啲咁嘅经历，我不如试下，即系问下啲神灵睇下得唔得啦。 嗯，因为嗰阵时我就啱啱开始学打坐，但我知道我嗰个进度嘅速度咧系快嘅，因为好短时间我。认识咗好多嘢啦，包括我以前净系用眼睇到鬼啦，咁就后尾就学埋听同埋闻啦，即系用嗅觉都闻到呢啲嘢。咁我嘅朋友啦就识仔啦就问我，有个 friend 咁样，不如大家见个面啦咁。 识仔 系我哋另一个朋友嚟嘅，系因为识仔我哋 介绍我哋 识仔系一粒即系 佢人嚟噶，但系而家已经出咗家啦。 哦，出咗家， 佢喺泰国嘅，佢而家都有睇嘅。 喺泰国啊，睇紧啊，系 hello， 有机会啊。点啊？ 佢都好想认识你啊！ 嗰啲我哋泰国通下咁样，你喺边啊？曼谷啊？ 喺广境，喺泰北嗰边。 哦，泰北哇，坚嘢喎嗰边。 咁啊，跟住咁我哋就认识咗。咁我都同识仔讲，我吓同佢讲话神通嗰啲嘢，我唔信啊！大佬一阵出嚟又，我敬信之花咁搞呢啲嘢咁样，啲咁样嘅 吹花佢，真系吹花， 系啦， 敬信吹花真系吹花。 咁跟住之后，咁嗰晚咧。咁我哋就喺个 studio 嘅地方啦，咁我就不如咁样啦，我不如试下睇下请神问到你本身即系咁样嚟痛法系乜嘢问题先啦。我如果唔系你都要即系你正常睇医生解决噶咁。咁点知就系即系请咗神就问咗咧，咁就直情问埋可唔可以帮佢解决呢个问题，即系可唔可以令到佢身体好翻啲咁样。咁当其时就系请咗神落嚟，就喺佢身度撩一啲符，咁啊念一啲嘢，咁啊同埋有樽水，就喺个杯度写啲经文，即系佢饮。咁开头我心谂，都唔知得唔得嘅，因为我都系抱住，学嘢啫嘛，咪试下咯，咁系 睇 帮 唔 帮到咯， 帮唔到咪叫睇身咯。 系啦，我都谂住试下下嘢嘅，咁点知真系事后咧，佢又觉得系好咗。咁但系即系一路日子耐咗啲，又耐咗啲，佢就个人直情我哋见到佢系精神翻。 真系睇咗医生。 系真系精神翻，好奇怪。 医生都系要继续睇嘅。 佢又继续睇嘅。 即系你哋唔好成日觉得话睇师傅，我唔睇晒医生， 冇啊， 千祈 唔可以啊， 即系要理性兼顾嘅，你一定医生继续要睇嘅。 咁跟住佢就真系精神又好好多咁样啦。咁之后佢就真系认真问神，佢话可唔可以即系俾我求个同咁样，而请咗个护士咁样嘅。咁喺佢请咗同之后啦，都系靠打坐嚟再学习噶。 佢继续同佢沟通同埋修正，即系话就合一啦。所谓我叫 系啊合一。 同埋嗰阵时佢帮我整嗰阵时，我系有感觉噶嘛。即系感觉有啲嘢系即系嗰啲拎走 咗系。 咁我先去相信咯。其实我一开头都系半 信半 疑系啦。咁我要靠，即系我要信自己感觉嘅。我觉得 系咁咧，就系好多人呢，有啲人呢有感觉，有人冇感觉囉。或者你又已经穿过一啲感觉。 之前可能已经。 係啦，咁。 开咗个频道。 开咗少少，咁就点都开咗个频道，又上个同啦，同埋个频道开咗呢，佢嗰个电流，即係佢个能量一去到你嗰时候呢， 即刻感觉到。 係有知道系扯緊嘢。 一嚟咗就知 道。有啲人唔知㗎嘛，有啲人真係唔知。咁但係我帮人做咁多嘢，都有好多人话知，但有啲人真係话唔知。咁我可能扯唔到啦，咁样。就因为佢系冇感觉，都有可能。 好似上你嗰度都系。 系 。有晒反应啦， 系啦，咁即系各人嘅反应有不同咯。有啲人就 我冇嘢咁样，因为佢人真系冇嘢，冇晒嘢嘅啫啦。咁嘅咦咁啊，到后来啦，后来跟住你学咗，即系话而家其实算唔算系有师傅有师门，算唔算？冇正式系跟佢个师傅嘅， 系啊，冇正式， 冇正式。 点解你冇见过佢咩？冇 有见过， 我见过师傅。 嗰个人有拣择咩？ 唔系，有，因为佢唔系成日停留喺香港，咁变咗。可能你都系得一段好短嘅时间去沟通，咁同埋佢好多时都系会话，你跟我哋呢啲学咧，可能会长啲，即系个时 间，即系好耐。人教你，你嘅接收好耐，但系如果神肯教你咧，你嘅接收就好快。 咁我当然啦， 咁嘅意思， 捉接收归接收啊嘛，系咯，啱嘅。咁但系因为而家你泰国呢个法门啊，好多时佢都系佢嘅意思，即系话你如果你个童肯教你，你知好多嘢快过我教你，因为佢嗰种咧唔系有啲嘢唔系直接同你讲嘢嘅，你系自己会见到嗰样嘢，或者你认知嗰样嘢，突然间系知嘅，嗰种系叫做唔系直接，唔系话嗱，阿希莉，你而家见到呢包烟冇错，就系万宝路啦，唔系咁样， 唔系啊，真系， 佢根本你望到佢就知道呢包系烟噶， 以前佢啲庙入边。边拜神呢，即系好多香炉啊，我唔知装边个先啊嘛。咁有咗个童身之后呢，有一日我就去秀茂坪嘅天后庙拜。咁佢又有哪吒啦，又有孙齐天大圣啦，咁即系好多个。我心谂，唉，大镬啦，都唔知插边柱香先。咁跟住个童啊，叮一声插天地父母先。咁样喎，即系佢话埋俾我听，你做呢个先，因为佢天地为大嘅。即系咁样嘅，所以 主你本身唔识噶， 系我本身系唔识嘅，真系完全唔识噶。 系啊，会噶，所以突然间自己会识一啲嘢。所以我讲话，我同你讲过话睇林正英嗰啲戏嗰时，点解咁型嘅？点解佢会识咁样摆位啊？点解佢一定咁做啊？有咁多动静嘅，咁多手印嘅，咁多嘢，我都觉得系咪即系如果做戏或者系有夹过啦？真正法师点会咁噶咁样？到我咧自己咧未做过嗰样嘢咧，唔知点解行埋去case 或者想台点摆啊，唔系咁样，要咁样，即系自己会识嘅，系冇唔需要有把声同你讲话，唔系咁啊，系咁样， 咁就有排摆啦， 应该系有啲思觉嘢喺度，你下下都有把声去讲，有啲人我答唔到佢咧，就佢唔系呢行，点解你会知嘅啊？有以前我哋唔系有啲人唔系叫潘师傅嚟啊，光哥，点解你会知？其实佢同你讲啊。点讲啊？有把声睇唔睇到？ 其实系好似感觉。 佢有个信息俾你， 你自己会知道。但系有可能呢个一线之差，唔好乱嚟。有可能你系失调嘅视觉嗰只，有即系话有可能系坚，有可能系流。咁你真系要真系挞正嗰条线先啦。如果唔系咧，有可能咧系搭错线咧，就即系你头筋黐脚筋，脚筋黐手筋嗰啲 黐 到 筋啊， 即系去咗读谂大，读咗谂大之后咧，佢嗰张书好巴闭嘅，知唔知？ 我都有样嘢都好奇怪，我以前咧系好中意食牛，首选嚟嘅，餐餐一定要食牛嗰人嚟嘅。咁自从系有神嚟咗之后咧，有一日我打坐，个神话你唔可以食白色嘅牛，咁我话。点知边只白色即系全部汤晒先嚟噶嘛？咁我都咁同个神讲，我点知啊？我 唔知 啊。 跟住不遂 系啦，跟住个神就话，因为白色嘅牛系佢嘅坐骑，就话叫我唔可以食。咁我就话，我话我尽量试下啦，我尽量唔食啦。我因为我即系食咗咁多年，我真系好难戒。跟住佢话。你会做得到的咁样，咁佢就咁抌低一句就走咗咯。咁佢唉，咁我都冇怀疑嘅。咁到之后出去食饭，望到嗰碟牛咧，净望住呢个唔系食物，即我感觉到嗰样嘢唔系食物啊。咁甚至乎有一日咧，我妈咧，我妈都唔食牛嘅，我妈拜观音。咁但系我哋屋企工人咧，佢系唔食猪啊。咁但系咧就要煲汤煲埋工人嗰份， 好印尼噶， 系啦印尼人嚟嘅。咁我妈话：我唔记得咗落街市买啊，你帮我去买翻啲牛骨翻嚟煲汤俾姐姐啦。咁，咁我好啦，咁冇遗意，咪去街市买啦。咁啊牛档唔知买咩骨啊，煲汤嗰啲啦。咁一买完嗰袋牛骨，买$40，拎住喊，冇情绪，但系系咁流眼泪，流眼泪流到翻到屋企都仲未收到声。咁我摆低去。个厨房俾我妈，我妈哇做咩啊？我唔知啊，我真系完全唔知道，所以我系冇情绪，亦都谂唔到自己点解喊啊嘛。咁我去打坐，咁我觉得应该系关事啊。咁我打坐问我话系咪我做错咗啲乜嘢，所以咁样。 咁跟住当时个神呢系湿婆神嚟嘅，即系印度嘅三大主神其中啲人。佢就话：你知道牛系我嘅坐骑，你觉得嗰样嘢唔系食物啊嘛？佢话你买系冇问题噶。跟住我话：咁系我从中做错咗啲乜嘢？佢话：即系正如你知道一个人嘅 B B 仔，佢唔系食物，但系你买佢嘅尸体翻嚟俾人哋食，咁你讲乜好讽刺？咁问我，跟住我问完之后，我就明啦，我明佢想讲乜嘢啦。咁我跟住之后我话我以后唔会再做啦呢件事咁咯。但系嗰个感觉系好奇怪嘅，我系由嗰阵时到依家都冇再食过牛啊，甚至乎系见到一啲食物，你系知道我呢一样嘢有牛嘅唔食得啊咁咯。 嗯，因为咧去修泰国呢啲法门嘅时候咧，其实因为咧佛教。都是拉住印度教嗰度而嚟咧，印度教本身咧就系唔食牛嘅，系啦。咁变咗嚟讲咧，如果你要落去呢个童身咧，虽然系喺泰国好似系泰国派别嘅童，就系其实都属于印度教嘅童咯。咁又讲你好难食牛嘅， 我都冇食牛， 系完全食唔到。 系啊，好难 睇到都 食羊 咯， 我系未有童身，拜拜下就已经。自己戒咗，好臭咯，觉得 加利女神咁样咯，食羊血得唔得？ 加利女神好恶噶，系啊，佢有嚟过，我都好惊噶。 系啦，诶，我都幻想到，如果阿希尼变咗 好 加利咁点咧？ 好惊噶，惊噶，嗰个气场 系 好，真 系 好恐怖。 即系我有童身，佢一嚟嗰下都系。 系啦，你见到加利同希尼 系会 惊嘅，惊唔少啫。 加利希尼， 食血噶咁点啊？咁啊，佢用血制嘅，系咁喷血啊，俾啲血佢，好劲。 讲少少关于加利女神， 啊、 即系喺上年啦，你都有睇嘅嗰一集嘅节目，喺某台度拍一个灵异节目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十字路口嘅布施。咁当日咧就系夏鲁曼，即系泰国后神有落嚟，咁所以因为好多灵体啊，咁我咪佢一落嚟坐喺度就睇到晒啲灵体喺度做啲乜嘢，咁样啦。咁跟住之后呢就有个女人肥肥嘅四十零岁系灵体嚟㗎。佢知道我有神落嚟，佢灵体走埋嚟跪喺度求我。你俾我离开啦，你俾我走啦。 即系你冇用啊。 佢同个神讲啊咁样。佢话佢你俾我走。 你冇办法点样喐你啊咁啊。我哋警讯嘅。 唔系即系唔系话惊佢怼佢啊，而系佢求饶你可唔可以带我走俾我去投胎。咁当其时个后神就话唔得。讲咗三次话唔得，跟住佢都仲求，跟住就个加利女神突然间就落咗嚟，咁我就好似我知道自己系揸住两把刀，伸晒嚟咁样向佢，咁个女肥女人啦，嗰个灵体啦，就再求佢，我求下你俾我离开呢一度，我唔想再喺度受折磨。跟住加利女神讲咗一样嘢，佢话你上一世你杀咗人。我是不会被你离开，因为你要受够你的罪业你先可以走，你不要再求，如果你再求我就即是要灭了你，等你以后都没有这个重生的机会。哇，我那一刻听到我好害怕 啊。怎么鬼再死了， 我好害怕啊，真的好害怕啊。 变了战意。 战意啊，变了。 我 那 刻真的好害怕啊，一来又害怕他真的怼他啦，二来我又不想我自己好像造业，那即是令到那个灵体魂飞魄散咁啊嘛，但系佢嗰下讲咧，你听到佢嗰个语气咧，系人都觉得佢心震一震咁样咯。 如果你去到哇，如果去到即系有加利，即系话印度嗰啲喺度飙紧铜嗰座加利庙，咪好劲啊！ 我未去过，我都想试下去。 系啊，哇！有时候我见到佢哋嘅即系啲片啊，吓搵啲羊咁样斩晒啲头，咁喷血喷落个加利像嗰度。 其实我觉得嗰啲系佢哋有少少偏颇， 系嘛？全部印度 系 印度佬嚟嘅， 人觉得系咁样， 人觉得系咁，所以佢哋咁做。但系个神未必觉得系需要呢样嘢。 血祭啊嘛，咁样点话好劲啊！真系系好震撼啊！不过佢哋咧，嗰啲神功咧，佢啲我睇嗰个片咧，佢哋咧。成班嗰啲印度人啊，佢上身咁样咧，即系佢哋拜加利嘅嗰间庙，我见到系咁咧勾住晒嗰啲勾啊，喺个背脊嗰啲皮嗰度咧，啲弹弓，咁嗰啲人喺度扯佢都冇事啊。 嗯， 系咯，好唔痛嘅咩？心谂咁犀利嘅咁样，唔通啲铜咁劲咁咯？嗱，嗰个同新咧想讲下多啲嘅，但系咧讲时间关系啦，但系都系因为佢讲晒啦。唔好乱学啊！ 唔好乱学， 系啊，真系唔好乱学。 同埋，如果你有同样嘅经历咧，你同我哋试下沟通下。 系啊，试下过两招。 唔系过两招啊，即系我明，我好明白，我好明白。当初我有同，但系我好似求助无门嗰、那个。 感觉嘅。 唔系你未识我咩？你打俾我咩？你打俾我噶嘛？ 最开头我有同潘师傅讲啊，最第一次见面，我话师傅，因为我唔识啦，有求助无门。我师傅话，我咧我有咁样情况嘅，个铜锣你控制唔到。跟住师傅话咩铜啊咁样，我泰国嗰啲咯。 我唔教泰国 嘢，你唔拜，你拜泰国嘢。 我你揾翻啲泰国嘅师傅问啦。 系啊系啊，咁答我嘅。 喂，泰国师傅问啦。 不过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咯，咁都有半年九个月啦，师傅都有问我，佢话点啊？最近打坐打成点啊？咁其实我觉得佢想盘下我系黐咗线未嘅。 系啊，泰国嘢，泰国嘢问我做咩？我咪教泰国嘢噶，你揾翻泰国师傅啦咁啊。咁因为咧，我唔知佢学埋啲咩啊嘛，因为嗰啲泰国嘢通常都，我都唔系好接触佢嘅咁啊。 系啊，好彩托奶啊，依家都仲正正常常咁啦。 正正常常都仲系做埋个 partner 应该正常嘅。 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啲咁样嘅经历嘅话咧，可以同我哋讲下啦 ，Facebook 又好 ，Instagram 又好啦，同我哋讲下有咁嘅情况啦，睇下大家有冇可以交流到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下个星期五嗱，同样时间10:30就见面啦吓，就系鬼节嚟噶啦，7月14有灵探。嗰、那个叫做咩？鬼月全接触啊！唔系鬼月亡灵全接触啊 ！OK， 转到时见啦吓，拜拜， 再见，拜拜。